魔向編輯部第二節，好咁咧呢排咧就啊有一個咧叫做泛民新共主啊朱海迪先生咧就出其不意咧咁拉布啦，咁咧有人又好即係民主派陣營嘅報紙都話叫好喎，但係好似我哋咁多個兄弟都有少少唔同嘅睇法係嘛？ 許留山講啊， 喂。 佢呢次拉布咧，嗱，佢啲人就话佢用唔知咩议事规则啊，呢样嗰样嗰啲咧，就令到咩成功突袭啦，嗰啲咁样啦，即系话拉停咗，即系可以拖延到呢样嘢，即系有机会依家要再等多15日先可以再上个立法会再讲呢、這个。嗱，记住呢样嘢系冇约束力嘅动议。咁点为之叫冇约束力嘅动议咧？其实呢一次嗰个冇约束力嘅动议咧，就算。佢拉停咗又好，点都好呢，政府依家777讲緊嗰个三步走嗰个方案呢，其实都会继续会12月到就要订上去人大嗰度俾佢哋批，跟住就继续开始做㗎啦已经。其实立法会就算你拉到停晒或者点都好係冇意思㗎。所以我唔明白有啲乜嘢咁值得欢呼鼓掌呢次。 其实我都觉得冇嘢可以值得欢呼鼓掌，同埋我又認為一樣嘢咯，就係朱海迪佢用一條即係咁奇怪嘅議事規則啦，即係佢就要趕走曬啲記者啦。如果冇理解錯就，即係喺嗰個 佢話英國都有人用過喎， 趕走曬啲記者同埋公眾用嚟拉布。英國人用過，一定有嘅。咁但係英國嘅議會咧唔係。正常嚟讲都唔系一个对抗嘅文化咯，因为你谂下英国议会系点咧，就系、是、你两边都系即系比较 moderate 嘅政党，咁同香港嗰个 case 就唔系好一样，因为如果你两边都系比较温和嘅时候咧，即、就、系、是、你用呢啲例咧，报纸都未必会报 嘅。系，同埋系你讲呢个。 同埋咧，即係香港嘅抗爭運動咧，好大程度上咧係有一個道德嘅，即係需要一個道德嘅感召。咁如果你用一啲咁奇怪嘅，即係方法去，即係去拉布啦，同埋係拉一條冇約束力嘅議案咧，其實就係將一個我認為啦，即係將一件好細嘅事就用一個。即系好大嘅武器嚟处理咯，即系可能就系一个杀只鸡用把牛刀咁样嘅形式嘅嘢咯。 拉布常规化咯，你讲你讲， 你就算你杀你攞牛刀去杀只鸡，你 finally 你都起码真系杀咗只鸡啊！你如果你依家你攞把牛刀嘅话，你冇意思噶，你系拉唔到呢件事。其实即系我补充多少少啦。呢、這个冇约束力嘅动议咧，其实你哋即系大家睇翻咧，其实呢个冇约束力动议系777自己十月中度就话要交上立法会噶嘛。咁其实777提出嘅，佢点解要提出呢次咧？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咧，当初嗰、那个冇几耐之前咧，嗰、那个故宫博物馆咧，咁佢咪冇咨询过，跟住就出咗嘅，咁大家咪闹佢啦，喂你冇咨询民意，点点点？佢今次就醒咗啦。其实佢嗰个什么三步骤咧，佢系唔使掟上立法会咧都得嘅，佢其实可以照去噶啦，因为佢话咗系冇抵触嗰个基本法噶嘛。咁佢佢今次咁样做嘅意思，其实系想攞咗立法会到时嘅过半数通过之后，攞到个立法会嗰、那个好似一个市民嘅授权咁样，又即系有选民嘅授权咁样去做呢件事，咁你咪冇位入佢咯。系啊。 我就有个疑问咯，即系你如果系冇约束力嘅，你都要去咁样拉布，即系咁系算点咧？我系完全唔明白噶，到咗而家都系，即系你拉布咧系要实质上嗰个议案系刻不容缓，或者你实际上系去拉死嗰个议案，你先至会用拉布呢啲非常手段噶嘛？正常嚟讲，咁而家即系佢系即系头先曾 B C 讲啦，拉布第一就常规化啦，第二就系。即系佢连嗰啲冇约束力嘅议案都拉布，但系我唔明点解嗰啲媒体咧系会 即系点讲啊？就算系冇约束力，都好似已经赢咗一场大胜仗咁样。同埋即系大家都庆祝紧呢个朱海迪咧系凯旋归来，即系佢哋嘅成绩就系咁啊。 喂，好似有成日平好似咁赞佢啫。 咁佢哋就嗱，佢哋就咁讲嘅，佢话即系寸土必争，即、就、系、是、用尽一切方法去抗争，咁先至可以对抗呢个不公义嘅政府。黄师就经常系咁讲啦，睇到网上嘅留言咧咁样。 喂，咁基本上就系想瘫痪个政府，瘫痪个议会啫嘛。意思就系、是， 但系瘫痪 佢就 系 想咁啊， 瘫痪唔到啊，因为、啊、因为件事冇约束力噶，即系你点样讲，你拉布都系冇用噶。即系而家基本上就系、是啊，即系以前芒果佬讲嗰种勾拉，即系完全系冇用嘅，但系你都照拉布。 因为其实诶。有埋阿林鄭咧，佢仲出嚟講咧，其實就話覺得即係泛民，即係佢哋而家咁樣做法咧，就匪夷所思啊，又話唔應該咁樣做啊啲咁樣噶嘛。其實佢喂你，其實你咁樣喺市民會個角度嚟講咧，其實喂再咁落去係你哋難睇嘅啫，唔係七七七難睇喎， 都係嘅，因為 佢對佢冇影響 嘅。用嗰條係咩嘛？即係就罩眼睇上去俾外邊人睇到。哇顶！你用啲咁样系咪妨碍新闻自由啊？你班泛民唔系成日话特区政府啊，又话妨碍新闻自由？点解你而家又用翻呢条？咪即系自打嘴巴，你自己都系咁样。 同埋朱海迪系记者出身噶嘛？ 冇错，冇错。咁 你个感觉仲核突咯？ 都系讲嗰句啦，芒果佬咧就将呢种叫做台湾式嘅抗争咧就带咗嚟香港，其实。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英国或者澳洲议会嗰啲嗰啲 Parliament House 嗰啲辩论咧？其实就会上边就有个主持啊 order， 即系两边喺度嘈啦。咁之后后边就会嘘啦，话之后个即系个 leader 喺前面读一段嘢，之后嗰啲人就附和啊，对面对家嘅嘘啦，后边啲就拍掌啦，喺度话好啦。其实咧就同香港嘅抗爭有少少唔同，當然英國同埋澳洲都係有民主國家，咁係唔同。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香港都走翻英國法律咧，其實台灣嗰套咧唔係咁啱香港嘅，但係就大家就俾阿芒果佬毒，即係叫做咩啊？當咗佢係啦，就中咗芒毒啊，都係諗住呢種叫做甚至帶少少暴力嘅抗爭咧。议会抗争咧，系觉得系会叫好嘅，但系而家我过咗几年嚟睇咧，其实唔系咁啱，即系唔系咁适合香港呢个社会。 因为你对家仲更加核突啦嘛，做出嚟嘅嘢，即系嗰啲建制嗰啲啊，即系嗰啲咩梁美芬啊、何君尧啊，嗰啲咩乌里马查出嚟嗰啲咧，系斗难睇啊！即系你两边咧都好核突啊，做出嚟嘅嘢。 冇办法、啊，因为即系而家佢嗰个做出嚟嗰个形势咧，就系、是、即系中间嘅嘢咧，中间嘅人咧，譬如即系泛民传统泛民啦、啊，同埋比较实干啲嘅即系建制派啦、啊，好似谢伟俊啊嗰啲咁，完全争取唔到眼球。即系点讲咧？谢伟俊做乜嘢咧都系衰嘅。嗱，譬如谢伟俊之前提出咗一个用强积金即系可以帮补首期嘅计划啦，咁。苹果日报一睇到就当然是屌啦，但是就连建制派的报纸呢都没有很正面地睇呢件事咯。咁你又睇到呢个社会就係好奇怪，就係将嗰啲眼球放晒喺呢个最废嘅何君尧、袁秋、葛博士、即係呢边就建制嗰啲人啦。如果你另外一边呢，就係你淨係睇到朱海迪可能就多过陈志全，咁就冇㗎啦。即係你睇到个社会就两边变咗两边极端，中间嘅人呢就被夹死囉。 我觉得係两支咪都係想咁样做。嗱，譬如话苹果吓，佢讲衰啲呀，我觉得係佢哋就嚟选举吓。咁、啊、而由于其实我发觉自从本土派崛起以来呢，他们认为这个南海就应该要抢的。那现在苹果他们 嗰个收视唔好，佢哋要靠网上嚟维持。佢为咗自己网上维持，于是就倾向于网上最大嘅族群就系嘅生意啦，就系本土派。咁而温和民主派嗰班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中产，佢哋唔出声嘅。佢哋系睇，佢哋唔出声，必要时佢先会走出嚟嘅啫。只有弱势嘅人先至唔停咁出声噶嘛。 而家产啊，想问下你，如果以你嘅角度睇咧？啱啱嗰单喺旺角，嗰、那个大陆嗰个少女咧，俾城巴碌断脚嗰个咧，留言闹得最凶狠嗰啲咧，你觉得算唔算系叫做香港嘅本土派咧？嗰啲人， 我觉得佢哋嘅心系咁谂嘅。老实讲，佢究竟有几多？即系点讲？而家留言喺苹果嗰班人，分分钟都唔系香港嘅主流嗰班人，主流嗰班系唔出声。是好沉默，即是等于加泰隆尼亚啊，你见到九成人他们不出来投个公投的。不是六成人不出来投个公投。 六成。 是六成。剩下那四成其实是最激进的那批来的。其实全世界都是最主流的那批人是不出声的。而出声那班就走出来搞三搞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弱势嘛，咪要不停咁搞嘢。而现在这批人就留了上去网上。咁于是乎苹果为了自己的生意咪我宁愿唔，既然你班沉默大多数唔知唔系咪都会支持我噶啦，咁佢为咗攞生意咪走去嗰边，咁而你嗰班本土你原本朱海迪嗰班系佢依次搞呢一个议动议吓，约束冇约束力动议吓，佢哋系基本上都系想抢本土嗰班人， 啱系。嗰百分之嗰10%嗰啲， 其实一个个人都想抢本土嗰班人，包括民主党而家嗰啲少壮派咩欧乐轩啊，嗰班都系想抢本土嗰支。 退咗党啦吓，佢 系啊， 所以咧，其实睇咧，我都觉得咧，如果朱海迪嘅计算就系、是，其实自己都知道自己之前做咗白票党，嗰、那个元气都大伤。如果佢今次喺呢个拉布嘅所谓拉布战里面，嗰、那个攞得翻一啲。本土派的飞呢，即是为了将来的议席呢，其实都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如果到对他来讲，他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份工，自己的位置自己份工。 他都可以这样讲，其实都可以这样 讲。咁当初我觉得，我这边的人讲起他说他好嘢，为什么他夠胆死去喐那些咩嘛，喐啲新界佬。他是代表了城市人去喐啲不法的新界佬的利益。佢而家一單嘢，老實講，我睇翻我自己 Facebook 啲 friend， 佢哋個個根本 I don't care 啊！佢哋個個都話去旅行，去下冰島嚇、啊，去下韓國，你有一地兩檢啫嘛，又有班有搞咯啊！我唔中意777一回事啊，我要揾個人搞下佢咯。不過你話阿朱海迪好嘢咩？哦，好嘢咯，咁咪點啫？我就我自己去冰島，你吹咩？我浸下温泉乜？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今年嘅七月嘅时候咧，就住一地两检佢哋呢坛嘢咧，嗰啲咩强国员啊讲出嚟之后咧，咁其实就成立咗一个叫做一地两检关注组嘅，即系有阿陈淑庄啊、朱海迪啊、乌里马查啲咁啊，咁样唔可以啊，梁家杰嗰啲都有份噶。不过咧，今次朱海迪呢铺嘢咧，佢哋冇出嚟撑嘅，系陈淑庄啦，陈淑庄都仲喺度讲下呢个。一地兩檢嘅問題， 我講俾你聽，即係我認為啦，即係我哋講到口臭啊，其實我一早都講到口臭。一地兩檢從來都唔係一個好議題嚟，即係你如果要罪人嘅話，即係如果你一地兩檢真正反對一地兩檢嘅人，可能係少於支持白票黨嘅人嘅人數。嗱，支持白票黨可能你計埋佢，可能社會上面有大概去15% 嘅人會係支持白票黨啦。即是我即是估计啫，粗略估计啫。咁但是你要諗下就係你其实一地两检实际係代表啲乜嘢。一地两检实际上就係对好多人嚟讲，我唔係觉得即係咁样做係啱啊，咁样睇係啱啊，但係好多人就会咁睇，佢好简单啫，我早30分钟过关。一地两检喺香港检咗我就过咗关。我喺香港做开嘅嘢，譬如係有政治上面敏感嘅嘢，我一过关我就唔做，咁你咪唔会拉我咯，系咪先？ 咁啊系， 但好多对大部分人嚟讲都系咁样噶咋。咁当然啦，有一个百分比嘅人系会惊嗰啲喺嗰个高铁站里边执法嘅大陆人员就走出嚟香港就私自执法。咁呢一样嘢咧就都唔系冇可能，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不嬲都发生紧嘅。即系你譬如嗰个铜锣湾书店嘅事件就证明咗，其实一直都有国安人员喺香港即系运作嘅，喺度做嘢嘅。咁所以一地两检咧就变咗系一个实际上系冇用嘅议题。即系你一唔一地两检同佢会唔会喺香港执法，根本其实两个拉唔埋嘅。咁好啦， 咁好啦，点 好啦，咁佢哋嗰班反对一地两检嘅人咧，就系、是、荒谬到咧冇嘢揾嘢嚟讲，你知唔知啊？即系佢哋譬如喺嗰、那个高铁站里边有俾大陆人嘅工作人员嘅休息室。即係佢當然係叫做宿舍啦，佢寫住喺度。其實英文就係寫住係 restroom， 係咪 restroom 啊？唔知你唔記得咗。總之即類似嘅嘢。總之即係佢當然啦 ，restroom 係廁所咁解啦。正常嚟講，但係佢哋就寫住即係休息室啦，應該係咁寫。但係佢個中文因為寫簡體字，寫咗宿舍。咁例如嗱，如果你話唔想嗰啲大陸嘅人員四圍走嘅，咁你喺嗰個高鐵站裏邊一定要有地方俾呢啲大陸人員㗎啦。因为就是你那个高铁站不是24小时通关的嘛，同埋高铁不是24小时都有车的嘛，所以你尾班车之后你就冇车走的了，即是那些高铁人员。所以你基本上都是一定要留人在香港的，即是如果是一地两检的话，那如果你不提供那些站的设施，在一个站不提供的设施给那些大陆人员，那他不是在香港四围走咯。你当然唔想，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当然唔想咁样做啦，系咪先？咁但系好奇怪一样嘢就系佢哋即系点样讲咧？好似好杂不楞咁样，佢完全冇一个策略去反呢、这个议题，但系咧佢就照反，因为人哋提出咗，而家个问题就系你人哋政府提出咗一地两检，佢就反一地两检，但系其实反一地两检嗰班人咧，本身咧就唔系反一地两检噶。本身佢哋系反高铁嘅，咁好啦，而家高铁起咗啦，咁其实理论上最直接了当嘅做法就系你哋班人咧反高铁嘅人咧就整个罢搭运动，就唔好捻搭高铁，即系叫啲市民唔好搭高铁，因为有点样点样嘅危险。但佢哋唔系，佢哋就因为政府嗰个价码缩咗，即系譬如嗱，而家起咗啦，咁我反对都冇用啦，即系可能佢哋咁睇，咁佢哋就变咗反一地两检。但你反完一地两检之后点啊？系咪反完一地两检之后就高铁就冇问题啊？唔系啊嘛，所以佢哋成套嘢系唔合逻辑噶。 同埋你依家呢个阶段先至仲去再反一地两检咧，系冇意思嘅，你系反唔到噶啦。你十二月已经讲咗，人哋七七七已经用咗一个好靓嘅名叫三步走咧，包住晒成件事。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好知咩叫三步走噶。咁就将呢件事可以劈上去俾中央佢哋做审批，跟住就下年就嚟㗎啦。你拉布系阻唔到㗎，你一做嘅嘢全部系阻唔到佢㗎，你唔系喺依家先至做 㗎。所以我就一直认为佢哋系扮做嘢啦，同埋即系佢哋而家其实香港好可悲嘅事呢就系、是、不论系建制或者系白票党呢班人，佢哋嘅 focus 呢都系箍返自己嗰班支持者。而冇谂过点样去争取多啲人去支持佢哋自己，因为香港嘅选举制度令到要多啲人嚟支持自己系变咗系一个冇用嘅活动啊！因为你做咗咧，对你嚟讲都冇着数。我只要箍死我自己班支持者，我够票，我就可以保到我自己份工。我根本唔需要一个凝聚一个社会上面一个大嘅共识去做一件事。佢完全而家最惨就系完全冇政党系谂呢样嘢噶啦，香港。 佢基本上嗰班政党系只不过系为咗自己10%，冇人系为咗嗰啲小中产啊，嗰啲冇人系为嗰啲嘢做噶，即系啲中产、啲做小生意嘅人啊、啲小白领啊，呢批人冇噶。一系你就好似何君尧咁，唔停咁帮嗰啲叫左派。最左嗰班，一系咧就好似白票党嗰班咁，哎，我哋要帮弱势，最弱势，即系嗰班人讲衰啲，通常呢班人我发觉都系冇乜 好得闲。即系网上讲嘢最大声，即系佢哋系帮所谓网民网上族群嚟做事嘅。 咁啊死得啦！ 而唔系为咗踏踏实实，根本中产，我觉得中产其中一个定义就系踏踏实实做嘢，唔得闲去理政治嘅人，其实都可以叫做中产。反而你啲人系好得闲嗰啲咧，都即系大部分沉默嘅人。都是挂住搵食㗎嘛，係冇人为呢班人出头讲嘢。 其实本来有㗎，就係薯片㗎，即係如果佢諗就諗住係咁样㗎嘛，所以就讲咗休养生息出嚟咪就係咁。 係休养生息，係因为而家香港平时踏踏实实做嘢，原本譬如话我係个会计又好咩都好啦， 文员啦、 啊。文员仔呀嗰啲大佬，我係搵食，老细成日加班。啊！谷到我爆，究竟有冇人为我做嘢咧？冇，但我发觉近排有样嘢，我有个亲戚同我讲，哎呀，而家好啦，我一个礼拜翻五日啫，咁样，原来系政府立咗法喎、 啊，哦， 即系政府带头变咗一个礼拜五日，于是有啲公司见到咁就开始做一个礼拜翻五日。 嗯，你指香港？ 香港的吓、啊，香港啊？ 你指香港？哦，好耐啦，香港，香港好耐啦，五天工作周啊嘛。 其实呢个系德政，系啊，其实呢个系德政嚟噶嘛。我发觉反而而家嘅香港政府开始醒觉到呢个问题，慢慢走过去帮一啲营营役役嘅人出声。 哦，五天工作周系在之前噶啦，我印象中好似差唔多直头系贪增嘅时候噶啦，已经系。 哦，咁样，但系即系而家慢慢，你系要好耐，但系你慢慢 shift 过去啊嘛，即系。嗯，而家香港最可悲嘅就系冇人为肯真真正正实干营营役役嘅人出声，而系一系挂住网上边，即系平佢 百分之十五嗰啲叫网络打飞机啦，即系阿汪哥佬话斋，就嗰啲人帮佢出声嘅比例反而多啊。 系啊，咁咯，所以即系沦落系应该，即系唔系应该，沦落系变成。整个社会所造成的那些传媒是只是见喐啲就讲网民嘛，但是网民的资料是最快找到的嘛，因为是不用努力的嘛，是懒。 是的，你哇加差你讲啱啊，网民喂苹果日报都是说即是咩网民啊，澳洲网民啊，加拿大网民，即是闹中国都是用乜网民，觉得这样可耻。 在海外收到的消息都是假的，即是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份 或者好片面啦、 啊，系啊，即系你苹果啊，苹果嘅报价咧，完全系零嘅，因为佢系所有嘢都系二手新闻。嗱、啊，譬如佢冇去大陆嘅记者啦，当然因为佢政治立场嘅问题，但佢有政治，佢、有大陆新闻报嘅，即系有片啊，有剩嘅。嗰啲片喺边度嚟啊？嗰啲片就喺 WeChat 嗰度嚟，即系基本上咧就系、 是、谭博话佢哋有条线嘅，话佢哋苹果，但系都系流料比较多咯。谭博话苹果都有条线嘅，但系就比较弱少少 咯。咪就系 WeChat 咯，因为大部分即系讲大陆嗰啲衰嘢咧，其实喺大陆已经热炒咗几日噶啦，咁跟住先至送去香港。咁其实嗰阵时咧，你喺香港苹果报嘅时候咧，喺大陆嗰件事已经解决咗，咁我咪照继续报咯。咁、你香港人咪就形咗个形象啊！大陆人全部捻到报都系柒嘅，全部都唔识嘢，全部人都系冇人良心嘅，冇人性嘅。苹果报就系营造呢啲嘢啫嘛。但系其实喺大陆啊，即系点解呢啲新闻会喺微博度热传咧，或者 WeChat 嗰度热传咧？好多时就系因为大陆有啲人仲系良心未泯嘅，仲系有良知嘅。佢咪见到社会有唔公平嘅问题，咪讲咯，咪 share 咯。同其实同香港有啲人冇分别嘅，香港有啲人见到啲唔公平嘅嘢，佢 share， 喂，其实系一样嗰种心态嘅啫嘛。 嗯，啊，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以前啊，喺香港人网即系被拆散之前，有个叫谢拉嘅咧，其实佢系广州人咧，佢而家做即系佢仲上到 Facebook 啊，佢做嗰啲节目咧，其实系好啱听嘅，即系系会批评嘅，即系会。经常去批评呢个大陆嘅不公义啊，嗰啲或者系啲城管点差点差，其实佢讲嘢咧， 是十分地中肯和十分高質素的，即是大陸人呢都會有關心政治和是會有高、都有又是都有有人喺公民意識都好高嘅，即係唔係好似蘋果日報咁，你要一係就拆，一係就貪心，一係就就好似個個就係好似車鳩啊、小月月嗰啲人咁樣，就見死不救嘅。其實唔係咁咯，我諗。 其實即係蘋果日報佢做咗樣好離譜嘅嘢，佢就係將大陸人成個族群妖魔化咯。就算喺 就係老蕭講嗰個 喺隔離廣州生活嘅。广东人佢哋都要妖魔化一餐咯，即系其实就好唔合理嘅。点解咧？你喺一个附近嘅，大家都系讲广东话，文化背景一样嘅城市，你哋都可以即系咁样去即系抹黑人哋，其实系唔正路嘅。同埋有好多时就系佢哋即系而家搞到咧，就系你本土派嘅人咧，佢哋就系用一套同苹果一样嘅思路，就系、是、除咗我喺香港住嘅人，讲广东话出世嘅人，出世都唔系，因为其实梁天琦啲撚样都唔系香港出世，佢就系讲 湖北仔。 总之你唔歧视大陆人咧，你就唔系香港人，你一定要歧鸠视大陆人，咁我先系够本土，够在地。 或者你同情佢哋嘅话，你就左交 大外。我哋成日咁俾人闹啦，我哋嗰啲有啲网友闹够我哋噶啦。 老实讲，讲呢啲嘢嘅人根本佢系冇接触过真正嘅大陆人。 嗯， 因为如果你 五 Sir 唔系，阿五 Sir 话佢好多亲戚都咁嘅， 佢话啫嘛。佢究竟系 我觉得五 Sir 写嘢唔系正路嘅，即系五 Sir 佢系为咗 target 呢啲本土派嘅人，佢先咁写。即系我唔信佢咁样屌啲亲戚。 我举个例啊，我留意到阿 Q 仔啊，新人有则新闻，阿 Q 爷，我仍然好尊重阿 Q 爷，有佢就话 作下先，上一集屌咗老母嘅， 系啊，佢就咁讲，佢话佢收到个风，佢同个朋友收到个风， 又系呢句 话，张晓明点解唔会俾人落镬咧？因为张晓明个叫咩话？个仔咧就同习近平嘅女拍拖、哦，咁咧系啊，哇，咁就话咩？所以咧就因为恩亲啊，中国人咧始终系改唔到呢个叫乜鬼嘢话、啊， 小龙 DNA 群带关啊，小龙 DNA 类似啦，群带关系点？ 佢讲性器官， 我见到有个网友 乜鬼啊？性器，佢讲性器官咩？咩 生殖器官？ 生殖器官 咩？ 系唔记得咗啦？ 我见到有个网友咧，我见到有个网友就问佢啦，就问佢喂，你咁大剂嘢，但系又见唔到其他人报，你系咪俾人哋动啊？咁 或者借佢把口讲嘢咯？ 系啦，咁好兴噶啦。咁啊，阿 Q 爷就话。真与假唔紧要啊，最紧要嘅系带出我嘅信息啫嘛，咁讲啦，性器官外交系啊，性器官外交。喂，大佬，你唔系啊你，我系睇见阿 Q 爷咁讲，你唔系，我心谂你 咁你咪即系呃人啲留言咯， 即系呃人留言。咁其实佢讲啲 呃人留言，俾人误导，你误导咗人哋咪人哋写咗啲咁嘅留言出嚟咯。 其实你同唔同新闻咪冇分别。 佢老捻到 唔紧要噶， 我对我 Q 爷系，我对阿 Q 爷系好尊重噶嘛。我觉得佢唔系讲呢啲嘢嘅人啊嘛。原来所以其实佢呢一辈入边有啲人，好似阿五 Sir 同埋呢啲，佢系为咗呃 like 做 KOL， 所以唔停咁讲大话咯。 或者讲一啲自己觉得理所当然嘅嘢咯，即系 自己都唔信啊，应该系自己都唔信嘅嘢， 自己都唔信。佢不过系为咗做 KOL 而讲一啲咁嘅嘢。而家香港都话我最可悲嘅就系最网络系俾一班本土派又好讲激进嘢嘅人嘅好占据咗，而呢批人基本上佢哋系好中意造谣生事讲，即系我唔好话未必系中意嘅，佢哋系倾向于讲啲好激进嘅嘢，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少嘅族群。而大多数的族群都是不出声仍然以极做事。但是苹果日报、啊、这些的传媒他为了找不到生意嘛。他于是就觉得这班人大声亦都是很死忠于我。 好死忠于呢个概念嘅，咁于是佢咪 shift 过去。而朱海迪嗰班政治上少数嘅人，佢只需要20-30% 搵到食咯。咁我哋都过去啦。既然就嚟补选啦，我哋要更加本土。即系讲出啲清正失咗嗰支本土旗，而家个个都去争，但其实呢支旗不过系只鸡肋，最大镬系咁，明明鸡肋就讲猪肉猪扒，咁啊先系死。 但系冇办法，因为你而家去衡量一个即系譬如网络媒体嘅嘢值唔值钱咧，就系 view 数同埋 like 数同埋 like 数同埋 share 嘅数量，其实冇其他嘢。即係佢係，因為佢哋冇辦法去 quantify 呢樣嘢，佢哋咪用數字就咁 simple 啲、簡單啲 like 數、view 數同埋 share 嘅數。 但係 like 數同埋 view 數，得閒去睇嘅人係多啊嘛，即係得閒去睇嘅 人。 係啊，夠 like 老講我近排話我哋有一則節目啊，有條友仔唔停咁鬧，唔停用粗口鬧我哋。吓、啊，唔停用粗口闹我，咁我每一次都回话你继续啊，你继续啊，你继续、啊，佢亦都好得闲地唔停用，继续用 cut and paste 粗口嚟闹我，已经留言咗个20-30噶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我哋上一集嗰度，已经有50个 reply。 你有冇谂住俾翻个骨头？你有冇谂住俾翻个骨头佢？临尾回应翻个 good dog 俾佢啊？ 吓， 俾个骨头佢，要佢咁听话。 冇啊，其实 即系其实 好可悲，好可悲，真系好 系好可悲。即系其实呢批人系好系比较无聊以及得闲，但系其实佢系属于少数噶嘛。 其实系咁，有冇嘢做咧？定系佢哋收咗钱做呢啲嘢咧？ 都未必 得闲咯。 系啊，你系佢系讲 唔好意思啊。讲其实有时咧，都。即系去睇啲网台咧，参加啲网聚咧，你见到都几多啲咩白卡喺度中环中，唔系喺度行嚟行去嘅。即系你睇得出噶嘛个样啊，即系嗰啲神情比较呆滞啊，讲啲嘢即系九唔搭八，即系老尾咁嘅 feel， 老尾男咁嘅 feel 嗰啲咁样咧，都几多嘅。 香港个社会压抑大嘅，其实即系你精神冇问题嘅人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强者咯。即可以咁样讲， 或者成日去旅游咯，精神嗰啲即系我睇到好多人都系即系出走啦。上次我哋上一集屌过阿 Q 仔啦，就系讲嗰对 couple 咪去台湾打黑工嘅，个 Q 仔仲好似有少少即系 support 啦，话因为嗰度有自由啦。咁因为香港就好压抑嘅，咁我就睇到好多。朋友网上的香港朋友咧，就想尽一切办法叫出走啦，或者去摄啲罅位啊，去旅游啊。日本又特别近，同埋呢几年好似啲日yen系跌到爆崩声啊，所以特别多人去嘅。咁可能点讲咧？即系呢种逃避方式咧，你一年可以去12次日本啦。当然啦，好似阿当年上次讲话，嗰条友好似去24次定几多次咧？咁去完咗一年之后，一年又一年，其实咧，即系我以嗱，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咩，但我住过世界好多地方，其实咁样唔攰嘅咩？即系成日搭飞机，我啱啱搭完。 直情啦，喂，你冇听过 啊？ 你冇听嗰个 Q 爷点你过去台湾嗰啲咩做黑工嗰啲啊？佢冇写明系黑工啊！喂，我其实 N 年前咧试过义务啦，冇收人钱啦。我喂咁啊，得我帮你一日，但系点样？哇，摘嗰啲四季豆啊，凌晨五点几啊，就要喺山上面摘啦。喂，啲环境又唔掂又剩，喂一攞一攞四季豆，朝凌晨五点几钟做到晏昼三四点日落，辛苦到只狗啊！ 哇！你真未做过，以前我就做呢啲啊 ，Tasmania 嗰啲 Cherry Farm 就做呢啲啊，就4:30起身，5:00开工，就2:30收工。之后咧，老细咧，如果睇得起你啊，就叫你清洁埋，就多半个钟头人工咁样嘅。 嗯。 但系咧，点讲咧？咁我哋工钱就比较高啲啦，咁好多人都唔足嘅。咁但系点讲咧？即系你一年去24次日本，其实唔欠嘅咩？老实讲， 唉，唔知啦，有呢啲人都系即系本身即系为咗逃避现实嘅人咧，你好难即系用一个正常人嘅眼光去睇呢啲人咯。咁啊，呢节都差唔多啦，我哋又要 cut 一 cut， 咁下一节再翻嚟，我哋再讲呢个白票党嘅问题。